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18集。蓝河向来致力于反对刻板印象。 我真的没养，家里就养了两个仙家。 宋齐云无语。宋福谈其实不太在意出柜这件事，他看向窦春庭，比较在意另一个细节。 你刚才说什么真心呢？ 蓝河也疑惑起来了，不是他脸皮厚啊，但正常人如果察觉到他和宋福谈的事情，应该都会感慨真爱吧，弟弟到底在说什么呀？窦春庭一脸惊恐， 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 蓝河想起来了， 诶，哦，是不是之前你一直让我不要相信爱情有关的东西啊？ 宋福谈，窦春庭都无语了。窦春庭被表哥一看，哪还有力气辩解，双手合十， 哎呀，误会了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， 都是我想歪了啊！我看你之前也看不到鬼，反倒是我表哥好像除了你还和一个鬼来往甚密，我不就以为你是那个鬼的替身吗？ 窦春庭虽然说的不是特别详细，但蓝河和宋福谈基本都猜到他的思路了。蓝河恍然大悟，就说窦春庭怎么老怜爱地看着自己，对了，还说什么以后和宋福谈闹翻了去找他，别说啊，心地还挺善良。宋福谈的眼神自然就比蓝河要不善很多了。窦春庭抖了一下，他现在看到蓝河和老白来往的样子，已经想到了真相。要说他脑子转的是真快，就是有时候有些偏差，疯狂求饶道， 哎呀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是真爱啊，是真爱。 宋齐云的手不再迟疑，摁上了胸口。 哎哎，宋导。 蓝河扶住了宋齐云，老白趁着现场混乱，蹑手蹑脚的想要偷偷离开。 你不准走。 蓝河叫住老白，他都想冲去东岳阴司问一下那里的书为什么是他，为什么要点他去兼职无常了。从小到大他演技精湛，懂事后几乎从来没有掉过马，就是和老白搭档之后屡屡掉马。遇上宋福谈或是和白武都算了，和阴间交集见多，自己选择脱马他认，但是刚刚他演得明明很好，就在老白那儿掉的链子。宋齐云看到蓝河转头训鬼，人设大崩，眼睛更是翻起了白眼。窦春庭露出了怜爱加内疚的神情，要说他和姑父其实都被蓝河骗了挺久的，说什么自己不信邪，结果人家是怕鬼，他是连鬼都怕，但是姑父比他多受了一重刺激。窦春庭把宋齐云扶到了房间里，蓝河也进来，在走廊上说还不是太好，万一有人听见了怎么办。蓝河一进房就看到床上已经躺了个人，正昏迷着，身上还盖着那张价值七位数的灵判。 这是怎么了？ 窦春庭把白天发生的事说了一下，蓝河才算是知道为什么他俩聚在一起见鬼了。他怕宋齐云再受到刺激，小心措辞道， 那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忙吧。 直挺挺靠在沙发上的宋齐云抽搐了一下，三人无语。老白虽然不认识窦春庭，顶多单方面见到过，知道他是宋福谈的表弟，这时候却产生了一点战友的感情，和他对视一眼。 哎，我看你俩不如好好和小宋爹聊聊，我们留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用，就先避一避，等你们聊完啊再来找我。 窦春庭也迅速道， 对啊，我把王进带到隔壁去休息吧。 现在的确是宋齐云的状态急需宽解。宋福谈说， 去吧。 蓝河知道老白一避肯定会趁机跑路，冷冷道， 走，你钱没了。 老白挣扎道， 哎呀，父亲，我回头再来请罪。 宋齐云挣扎着起来，悲愤道，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，你还是二婚，你到底是什么生物？福谈，你要清醒，我不同意。 蓝河无语， 窦春庭趁机扛着王进带着画就跑，老白也飞快溜了，逃命路上相视一笑。宋七云看房门被关上，很不能接受的道， 小来的原型原本就是他，对不对？你们在阴间认识的。 他也听到窦春庭说的那几句，又不傻，一想就能想到，哦，这么说鬼去根本就是以蓝河为原型，他还叫蓝河要可爱一点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宋福坦点头，宋七云又看着蓝河， 你到底是借尸还魂还是什么附体？下蛊，反正我不同意。你活了几百年，就放过我儿子吧，别的倒也算，人妖殊途啊。 一开始宋七云是单纯吃惊，现在想多了就是激烈反抗。而且你看无常都喊蓝河爸爸，他儿子心智那么坚定也被迷住，这得是什么级别的大妖啊。蓝河哭笑不得， 宋导，您误会了，我是人，也真的不会下蛊。左无常你听说过吗？就是平时兼职做无常的那个，就是我的搭档，不是亲儿子，他随口叫叫的，因为我经常给他烧钱嘛。这么说吧，只要有钱他就人尽可负。 哦，不是啊，我就说嘛，这么大一个妖怪还混娱乐圈。 宋七云一下惊喜，整个人都没那么僵硬。 哦，所以你也是清醒的？ 后一句是问宋福坦。宋福坦道， 清醒，不动法师也认识的。 这是要佐证不存在什么迷惑。 是这样的，这件事本来想之后再和您还有妈说的，因为你们说过以我的体质只要喜欢就好，我没想过您反应会这么大。 那我也没想过你会找个男孩子呀。 宋七云嘴角抽了一下，他的语气还算缓和了些。其实宋七云是比较保守的，他挺喜欢蓝河这个演员，但也不妨碍他的抵抗。可是现在宋七云全身的力气刚才好像都用完了，先有娱乐圈最后一个无神论者的破灭，再有以为蓝河是非人类的打击，一时间蓝河是男孩子好像都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半晌宋七云才道， 先处着吧，你们都还年轻，再看。 他安慰自己，是个人就不错了，而且结婚还有离婚的，越不允许人家越逆反，且看着吧。 谢谢宋导。 蓝河不忍心这个时候告诉宋七云他俩锁了，只说了句， 那您早点休息吧。 蓝河和宋福坦相携起来了。宋七云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，又露出了一点悲意，感觉刚才自我安慰怎么那么虚啊。宋七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，才挣扎着起来给妻子打电话。这事儿他得和妻子通气啊。视频电话一通，只见宋母正在窦老爷子小院里的躺椅上吹夜风呢。 什么事啊？ 他赶紧把儿子和另一个男孩子一起的事情给说了，还没说到蓝河走无常那事儿，就见手机突然被抢了过去，窦老爷子的脸马上出现在了屏幕里。 哎，小子，我听你这口吻不太满意啊，当年我还不满意你和丫头呢，你有脸嫌弃人家小兰？ 宋七云无语了。 不是，爸，您还没睡啊，这不是一回事儿吧？而且我也知道小兰人挺好，只是我觉得…… 行了，这是思想腐朽呗。 窦老爷子不耐烦地说道。宋齐云无语，窦老爷子沉沉道， 你也不想想，福坦那个性格，他能轻易选人吗？ 宋母也靠了过来， 我也觉得。 走开，我先骂完。 窦老爷子回头道。宋母没说话，宋七云一时也怔住了，他刚才因为几重打击确实没有静下心仔细想，只 只是在妖怪变人的反转下妥协了，但真是这么个道理。之前只是一时没想通，这会儿就觉得是不是自己观念不对了，开始反省。窦老爷子继续训道： 你瞅你那样，我告诉你，你都该谢谢你儿子。你知道小兰多会训鸟吗？要不是我这外孙子把小兰给追到了，你以为我能有多好受啊？我你王叔、李叔、赵叔他们都想拜小兰为师呢，你钟叔越傲气一点，只愿认把兄弟。 宋齐云惊叹不已，他被窦老爷子教育了半个小时吧，放下手机，已经感觉自己被洗脑的不只是观念不对，而且好像他俩能成，自己反倒占了天大的便宜了。蓝河和宋福潭出去以后，毫无疑问，老白已经跑得不见影了。窦春亭也叫了别人来守着王进，自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挺机灵的，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他们了。 也不知道宋导回头会不会后悔，我看他刚才好像挺勉强的样子。 蓝河道： 没事，他怕我老爷。 宋福潭顺口就爆料了， 当年他为了和我妈在一起，风雨无阻去讨好了我老爷一年，留下了阴影。 蓝河笑道： 这么说是家庭传统啊，嫁娶慎重。 我早就慎之又慎了， 他们是隔着生死阴阳的经历，如果这还不够慎重。 哎，看看你弟舅的那个人吧。 他们仔细看了一下王进的手脚，想起窦春亭刚才说的话。当时那舍身鬼也说，泰山这边山精鬼怪很多，老树成精也不稀奇。据窦春亭说，这件事副导演去联系能不能补救了。宋福潭打了个电话去问。副导演那边还以为是宋齐云授意来问的，说道： 哎呀，来不及了呀，那边已经把树干都锯开了。哎，宋编，你们那边还好吗？ 哦，没事，他清醒了几次，应该能慢慢好起来了。 宋福潭看到蓝河和自己使眼色，就靠过去听他耳语。蓝河说： 你让他们找找有没有树种，或者能不能栽种一下枝条，植物生命力那么顽强，说不定能活下来。 宋福潭顺口亲了他一下，转述给了副导演。蓝河无语，在剧组其实也睡不了几个小时，蓝河和宋福潭索性就睡在王进休息的这里了，标准双人间，他们一个睡床，一个睡沙发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蓝河被闹钟唤醒，爬起来一看，王进已经醒了，只是很虚弱，看到他眼中就露出狂喜。 水， 他的声音很虚弱，蓝河赶紧去拿水。房间里是有两瓶没开封的矿泉水的，王进就跟八辈子没喝过水一样，咕咚咕咚一瓶就灌了下去。蓝河喂他另一瓶时，就叫了宋福潭去搬了剧组准备的水来。王进一口气喝了20瓶水，看到后来蓝河都想要不要拿花洒来直接浇水了，但喝完之后王进的脸色明显就好了很多，抬起手来，他手上干裂的皮肤好像浮起来一般，一接就整块的剥落，极为干燥的死皮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露出下面发红的生嫩皮肤，视觉加听觉效果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